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用财经视角聚焦京津冀战略，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张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7年来，三地的产业疏解转移和对接协作步入了快车道，区域产业链加快形成。那与此同时，北京的经济结构也在向高精尖不断迈进。那么这些高精尖的产业是如何布局京津冀的？未来之路又该怎么走？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为您讲一讲。首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北京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崔旭龙。崔旭您好。 主持人好。 崔局，首先想问您的是哈，其实我们北京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产业高精尖发展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在2017年底的时候呢，北京提出了要重点发展十大高精尖产业领域。 那么我们是如何考虑的？又实施了哪些措施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对北京做出重要指示以来呢，北京的产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全面推动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的这个阶段。 嗯， 那么在这个阶段，应该说高精尖产业了，成为这个首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这期间呢，我们发布了10个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都是立足于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创新驱动作为导向，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战略。通过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啊，我们主要就是要回答北京未来重点要发展什么产业，以及怎么样发展的这个问题。这些政策的发布就为北京市产业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为企业的新发展亮出了一个信号灯。那么为了进一步落实，那我们把这10个高精尖产业这个方向细化为29个细分的方向，那么每一个方向都有一个职能的这个部门来牵头，并且也明确了重点承载的这个区，资金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也积极的争取国家的资金对北京高精尖产业的支持。那在2018年到2020年我们累计争取到中央的专项资金呢，达到75.6亿元。那我们自己呢，也设立了高精尖产业基金和这个科创基金。那么其中高精尖基金的这个管理的规模达到了220亿，我们也是通往这个基金的设立，积极的吸引社会的这个资本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也会发现发展高精尖产业其实它是大势所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经济的发展当中哈，制造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和动力。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10个高精尖产业当中，比如说这个新材料还有这个智能装备哈，好像都是和制造业相关的。 那我就以智能装备为例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情况。那么智能装备产业应该说是制造业基础性战略性的一个产业我们先后呢发布了制造100工程实施方案，还有呢这个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这个行动方案等一些的政策文件。那么目前呢，我市规模以上的智能装备这个企业达到600多家，那么实现的产值呢将近2000亿元。目前在创新载体这块，我们也拥有国家轻量化材料成型及装备创新中心北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等这个一批这个创新的载体。同时呢，我们入选国家单项冠军企业的智能装备的企业呢也达到了16家，包括像同方威视的安检设备及解决方案天智航的骨科机器人等这些产品，极大的提升了国内产品的这个竞争的优势。 其实这个智能装备它也是装备产业在这个价值链的高端还有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可以说呢它是推动工业去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还有引擎。下面咱们就走进企业的一线去看一看。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我身后的这片区域是正在建设当中的 SMC 天津制造有限公司。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里的施工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有着60多年历史的日本 SMC 集团是一家以气动技术为基础的自动化元器件生产商。1994年， SMC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立了独资子公司，也是北京市首批高新技术企业之一。2016年， SMC 又投资20亿元人民币注册成立了 SMC 天津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有完善的产业链，包括原材料设备的供应，像这些设备呢就由 SMC 自己研发设计，由天津当地的设备厂商给我制造的。 哦，就是天津生产的。 对对对，天津是一个港口城市，它的物流优势很明显，北辰开发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在这投资的信心。 SMC 天津工程占地560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正式投产后计划一年生产气动元件约1600万只，可满足未来5年国内市场的增量需求。 新工厂啊，也是北京工厂的一个延伸，未来来讲呢，可能我们想在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还有国内的这个配套的这个比例会大幅提升。 北京研发、天津制造的全新发展格局，不仅让 SMC 集团尝到了协同发展的甜头，同样布局经济的还有金雕集团。 您看我身边的这些鸡蛋，每一颗上面都雕刻了非常精美的图案。那您可能会好奇，如何在这样容易破碎的鸡蛋壳上雕刻出这么精美的图案呢？哎，答案就在这里。那这些鸡蛋呢，都是由这台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来完成的。其实这台机器它不是专门用来加工鸡蛋的，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它的综合加工能力。那它平时更多的是应用在精密加工领域。 外形好像一个双开门的大冰箱，里面有一只机械手，这就是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精数控机床，可以对大到汽车火箭，小到制造手机壳、手表刻度盘等产品进行不规则精细纹路雕刻。由于拥有技术优势，企业发展十分迅速，扩产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014年，精雕集团在河北廊坊建设的整机制造基地正式投入使用。 我们在廊坊建成以后，我们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17年，我们产值已经达到历史新高，达到了31.1亿元。所以廊坊的这个建成，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这个集团的一个实力。 几年间，精雕集团在河北廊坊、天津北辰区等地建设了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研发制造基地。 崔局，其实咱们看到这个企业它的一个发展哈，以前主要是在北京，现在开始布局经济。我觉得它的这个成长的轨迹其实也是三地产业相融的一个典型代表，或者说是缩影。 应该说啊，京津冀三地之间加强协同啊，有利于促进三地啊形成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这种产业发展的格局。在产业方向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更加的注重细分和聚焦，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啊。那你比如说北京，那么在机器人方向呢，就重点选择发展医疗健康机器人、协作机器人，还有这个特种机器人，还有这个仓储物流机器人啊等更加细分的领域。三地可以充分发挥科创的优势和制造的优势，那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特别是在去年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期间，那么三地协同啊，快速解决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复工复产的问题。通过协同可以有效的整合资源要素，那么三地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应该说我们具有紧密分工协作的这个基础。通过协同呢，还可以放大市场的效应。那三地呢，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啊产业协作，能够带来生产和流通方面的规模效益啊，从而啊形成跨区域的这个产业的集群。下一步呢，应该说在这个智能制造领域，那么北京呢将继续推动啊以智能装备的这个龙头企业在京津地区啊布局产业链作为一个突破口。那我们就重点发展包括高端的、高档的啊数控机床、机器人等这些智能装备的核心零部件啊，加快的发展智能制造的成套装备和智能制造系统集成的服务等等。 其实除了这个智能装备产业，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看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的。比如说这个氢能产业，咱们为什么要在京津冀地区来大力的发展氢能产业呢？ 好，那应该说啊，发展氢能产业是实现碳达峰、碳综合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也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那么是未来战略产业当中一个重要的增长极，那也是保障我们国家长期能源安全和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京津冀地区发展氢能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在科技创新还有这个产业基础方面，应该说呢都具有全国领先的优势。你比如说啊，在这个氢能供应的这个领域，工业复产氢、天然气制氢以及利用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制氯氢，这多种这个供氢的方式是并存的，应该说氢能的这个供给是有充分的保障的。另外呢，在氢能终端应用领域，那么我们有冬奥会以及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等重要的这个丰富的应用场景。应该说在这个地区啊，氢燃料汽车这个等应用的这个需求较国内的其他地区呢显得呢更为刚性。通过这些场景，应该为京津冀地区氢能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是的，其实咱们也说哈，生态兴国家兴，我们去发展氢能发展新能源，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的理念。那我们说到这个北京的发展， 北京聚焦高精尖，其实呢就是要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白菜心儿。那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咱们的这个白菜心儿做得怎么样？咱们又将如何一层一层的向外发展呢？ 那应该说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北京的高精尖产业呢逐步的发展壮大。那到2020年，北京市啊规模以上的这个工业企业当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啊，这个全年分别增长是 9.5% 和 9.2%， 都呢高于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水平。在向外发展方面呢，目前啊我们已经有一大批的项目和科技企业在天津河北布局，比如这个首钢的京唐公司啊，城建重工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京能集团的新华园智能停车制造基地，还有北京巴威曹妃甸基地等一批战略性项目都落地在了这个唐山的这个曹妃甸。那此外呢，北京的这个科技成果在京津地区的转化和产业化啊也在加速。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这个天津的这个高端装备研究院，它的这些科研及产业转化的成果已经覆盖到了包括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微纳制造与节能环保啊、生医机械与大健康以及这个高端装备等这个四大领域。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一直在做好做强白菜心儿。那么企业如何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呢？下面咱们就到河北曹妃甸去看一看。 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的厂区内，那这是一家主要生产电站锅炉的企业。那随着这家企业自身产业需求的扩大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未来呢这家企业的生产环节将会整体搬迁到河北的曹妃甸。那随着企业的搬迁呢，它的生产环节未来呢也将会转型升级。比如说啊，我身旁的这一排生产设备，它们呢是叫做摇臂钻，主要是用来在铜体上钻孔的。那未来搬迁之后呢，它们会全部变成数控钻，只要输入相应的图纸，就可以一次性的把所有孔都加工完成，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现在我们的一些数据的获取还是依赖于人工的方式，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比如说移动端采集啊、设备端采集啊等等多种方法综合并用的形式来自动的获取信息，那我们信息化的获取的速度和效率及它的准确性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由于环保标准的提高、交通运输的限制以及人力成本的不断增加，北京巴威早在2007年就已开始酝酿生产部门的搬迁计划。2014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正式启动，北京巴威转型发展迎来重要契机。经过综合选址，巴威锅炉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正式签约。 我们这个项目整体的规划面积是 共是占地303亩，然后建筑面积大概是11.47万平方米，总投资是9.6亿元。我们的计划是在今年2021年的年底能把所有的主体施工全部完成，大概在2022年的5月份左右就行开始正式投产。 我们想借着这个搬迁这个契机啊，我们要把这个公司进一步转型，向聚焦高端制造这个升级，不仅仅说在我们产品上更加有先进，那么同时在制造环节也是应该有一个领先示范的，包括这个制造环节中的数据采集、信息采集、自动化程度，以增加竞争能力，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啊，包括效率啊，应该讲这次是一举多得的这个一件好事。 曹妃甸一直是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北京八威新基地正式开工建设，成为京曹两地合作的又一个代表性项目，对促进两地产业协同和北京产业向曹妃甸加速转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现在来到了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那现在呢，我身旁的嘉宾就是唐山市副市长杨华森。杨市长您好。 您好。 那来到了这个协同发展示范区哈，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在咱们示范区来自京津的企业有多少家，他们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 2014年以来啊，这个从京津来到咱们示范区的有23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800多亿元，其中北京的一级市属企业和中央企业都超过40家。 嗯，那说到我们这个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哈，一个整体的格局和规划，是不是通过我们背后的这个沙盘也可以很好的展示？ 是我们整个示范区的城市空间格局的布局。 嗯， 空间格主要分在这个10个功能区。你比如说，我们原来老的临港商务区啊， 嗯， 这个装备制造区啊，现在化工产业区啊，精品钢铁产业区啊，港口物流区啊，整个曹妃甸啊有2115平方公里，比深圳大。 嗯， 但是人口呢，我们只有不到40万。 所以看出来了，现在的这个功能还有格局的划分是越来越完善了。 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叫战略留白。所谓的战略留白，就暂时保护起来不动它， 嗯， 留待以后更多的发展空间。 那这么多的大型企业哈，我看到落户在了咱们示范区，那么对于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的这个协同发展的效应一定不小吧？ 对，确实不小。我想我的体会主要有这么4大效应。 嗯， 第一个这个讲的京唐的资源优势互补啊，主要体现在一个咱们唐山有4大优势，首先是港口优势、这个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第二个效应呢，我讲的是这个产业聚集协同发展，就是我们这几年啊在示范区聚集了这个2000多亿的这个北京的京企和央企，40多家一级的京企和央企来到我们示范区。第三个呢，就是产业的链群生态效应。以首钢为例，它的材料啊，它的供应啊，然后下游的这些耗钢的这些产业都聚集到这里。第四个效应呢，我讲的就是首都城市服务的保障效应。去年我们示范区进口了429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全部管道输给了北京，占到北京消费量的1/3。 今年是这个“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在“十四五”时期，咱们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目标，或者是说是规划？ 我们将继续坚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全面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当好北京和唐山的渠道、桥梁、纽带，突出打造好我们沿海经济带。 其实崔局，我特别想跟您说一说我去到这个曹妃甸采访的一个感受哈。我去到那儿，我觉得很惊讶，环境确实特别的优美，空气很好。 的确是啊，那边的环境特别的优美， 是 都是这些一些花园式的厂区。 哎， 那么现在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呢，就是智能化和绿色化。 嗯 啊，那么特别是这个一般的这个传统制造业的这个企业，在这个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呢，又更加的注重绿色化的发展，更加的注重节能环保。 我们也可以看到，节能环保其实也是北京去重点发展的10大高精尖产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那么关于这个方向呢，我们就请另外一位嘉宾来为大家做出解答。 北京节能环保产业具有创新、资源丰富、总部优势明显、综合竞争力强等优势，集聚了一批面向全国开展服务的龙头企业，也有力辐射带动了经济地区节能环保水平提升。十四五时期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以及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将引领各领域加快开展清洁生产、节能减碳、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工作，也会进一步推动三地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深度合作与融合，借助政府间、协会间、企业间的全方位协作，积极发挥北京节能环保产业技术水平领先优势，推动三地节能环保领域技术交流与业务合作。 要非常感谢江局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您好。 你好。 去年2020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呢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在2030年之前可能要达到这个碳达峰，206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那这个目标一提出之后，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为我们的节能环保产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节能环保产业呢，应该是北京高精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代表，啊，它特别是应用了咱们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所以呢，北京的节能环保产业呢，以这个高科技的解决方案为主要特色，啊，应该是全国节能环保技术一个重要的一个策源地。那么，在节能环保产业“十三五”期间呢，我们有力地支撑了啊，北京市，天蓝、水清、地绿啊，成为了治理大城市病啊，成为来推动中国这个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京津冀三地的这种协同方面啊，在节能环保产业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一些体现？ 在产业的协同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节能环保技术也一并的啊，在跟着走出去，跟着在京津冀啊一起来落地发展。那么我们北京呢，在前一轮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供述当中呢，我们一共疏解一般制造业3000多家 啊，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呢，污染水平比较高，我们就就地的关停了。那么疏解到河北和天津的这些制造业呢，我们都同样进行了节能环保高水平的技术改造和这个新建项目的这个节能环保水平的提升。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曹妃甸的首钢的新钢铁公司，在沧州的这个现代工厂，沧州还建了化学原料药的产业基地，那么这些地域你可以看它的节能环保水平都是非常高。 通过您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在未来可能老百姓都觉得啊，高精尖的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离我很远，但其实不是。在未来我们不仅仅可以这个有保障，而且会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和品质。好，再次感谢江局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这个外形酷似饮料贩卖机的大家伙叫做智能饮料瓶回收机，别管是饮料瓶、易拉罐还是玻璃瓶，都能进行快速回收。 我们后端会通过我们的分拣打包站把品类分开以后， PET 饮料瓶会回到我们的再生工厂去实现一个再生的循环利用。 从一个瓶子来说，我们就首先是可以把它还可以还原成一个瓶子，让它永续的去循环。会有一些污染的更厉害的，或者有些杂质含量高的，我们无法在食品上继续去应用，我们会降一级，做成面料，做成 T 恤，然后呢做成排汗服。 作为国内首家从事废弃饮料瓶从智能回收到食品级循环再利用的环保企业，他们已经形成了集回收、设计、开发、制造再利用为一体的食品级塑料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模式。同时盈创还在天津宝坻区落地了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包括创新研发、智能制造、食品级再生利用处理等在内，已实现年处理废弃 PET 饮料瓶20亿个，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10.55万吨。 环保的公司就是往往是有一个服务半径的啊，我们原来是立足于北京，服务于北京啊，那现在我们是立足于研发，立足于北京，工厂立足于天津，那服务于整个京津冀，帮助整个这1亿人产生的对环境影响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处理好啊。这个我觉得是必要性和有效性发挥各自区位的优势的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崔局，我们看到哈，很多企业都是有这样非常生动的一个发展的案例。我觉得在这些案例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企业呢，都是通过新技术和新科技的应用哈，来让自己做到了一个智能和高效的发展。 是的。 包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5G 啊、大数据啊、云计算啊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那么这些技术呢，正越来越多的为传统的制造业来赋能。你比如说这个小米的智能手机工厂，使用了最新的啊智能制造的技术，实现了24小时的啊无人的这个生产，极大的提升了这个生产效率啊。那么再比如呢，像东方国信等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在助力经济地区的钢铁冶金啊、水泥啊、化工啊等传统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方面，应该说积累了啊一些丰富的经验啊。像他们为首钢啊、唐钢啊、还有金隅水泥啊等数十家企业啊，在提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方面呢，都提供了综合的解决方案，有力的啊促进了我们传统行业企业的这个节能增效。那么在下一步呢，我们将也持续的聚焦京津冀区域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改造的这个需求，那么引导我市的高精尖企业赋能啊这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呀，我们还是非常想请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哈。那提到北京高精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您个人是怎么看待？ 北京的高精尖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科技研发到落地转化的这个创新的这个闭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打通啊，包括这个新产业新业态倍增发展的这种能量的释放应该说还不够的充分啊，包括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就是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还不够强。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那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都要采取更加有力的这个措施呢来加以解决。那么在具体产业方面啊，我们将继续做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个高能级的国际引领的这个产业，那么做强智能制造与装备、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等精益型的北京制造的这个产业，要做优这个信息内容消费、区块链与先进计算等精致型北京服务的这个名片。那么还要前瞻布局啊，这个前沿新材料、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那么在现阶段我们是特别要突出抓好智能制造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那么聚焦重点领域和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我们将启动和实施一批重大的标志性的这个工程啊。那么在提高供给质量和推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上面呢要下功夫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努力，那么在十四五末的时候，那么我市高精尖产业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30%以上，那要形成呢是4到5个这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来支撑构建具有首都特色的这个现代产业体系。那我们也要在氢能、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打造跨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产业集群。那么应该说呢，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迈向更高的层次。 京津冀协同发展七年来，北京市的经济结构从大而全迈向了高精尖，产业发展从单枪匹马化为三地协同。我们期待着在十四五期间，更多优秀的企业能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和协同要求，布局京津冀，促进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产业生态引进，联手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